春光。

唱吧，一到那我王山前把营安，到来日曹兵他必从那里走，往主公必须要是做出人，可机甲马不安，你是起营而走就慌作了一团。那夏侯惇他若是贪功，欺敌随后赶，望主公且藏在森林树木间，叫三军树木林中虚名战鼓，你们虚张声势喊连天，担当他曹家的兵自乱，然后放火快烧山，火起后与赵云合兵一处打杀曹兵在山前，那时节两头是强兵，中央是烈火，管教他十万大兵片甲难还。张飞说，我们大家去交战，我的先生可做哪一般？孔明说，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。张飞闻听说，好好好好啊，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。孔明说，宝剑银手在某地手，你们哪个没令被刀残？这一回孔明派兵在新野